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46集。整件事被匿名的某人用第一人称视角说出，池瑶一字一句看完，竟对此毫无印象。他那时压力太大，怀疑自我，焦虑失眠，没办法与自己和解。在某个等雨停的晚上，和某个高中生聊天这种事，可能只是他的无意识行为，并不会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。江燕说的，那天来接他的男人应该是陈楚然，但他们肯定没有他所看到的那般和睦。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大概是池瑶一直不回复，另一端又发来了两则消息。之后我确实有因为私心打探过他的消息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所以我想向他道歉，对不起。池瑶抠着指甲想回点什么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说到这份上，江燕应该也觉得自己没必要拐着弯说话了，他又发了一段话过来，以江燕的身份。 还有一件事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对你确实是一见钟情。我想就算那个时候没有在医院碰上，那在去年成为你的邻居之后，我也肯定还是会第一眼就认出你，并且喜欢上你。只要我说的是真话，虽然有过隐瞒，但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 池瑶看着手机屏幕，眼风刮向干净的落地玻璃窗，上面正隐约地映着他将双腿塞进 T 恤里的身影。他绷紧鼻尖的酸气，想起陈楚然说过的话。陈楚然说，如果江燕知道他有焦虑症，肯定也会劝他转科，劝他放弃。他抖着手指打字， 你会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职业吗？ 江燕回复极快， 那是你的选择，瑶瑶，我尊重你的一切决定。 池瑶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将双腿从衣服里抽出，胃也没一开始那么痛了。随即手机又震，池瑶点开，还是江燕。 瑶瑶，现在可以开门了吗？ 池瑶打开门，江燕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屏幕上的光未熄，还停留在他们对话的页面。池瑶嘴唇碰了碰，刚要说话，下一秒就被人用力地抱了过去。江燕一句话也不说，池瑶被抱得痛了，扭了扭身子。 你松开。 我不。 疼啊。 江燕一顿，宽了宽手臂，但还是没有将他放开。 你别和我分手。 我什么时候要和你分手了？ 我说了那么多，你都不怎么回我。 池瑶有些无奈。 如果要分手，我会明说的，绝不会吊你胃口。而且你不是让我别提这两个字吗？怎么你老是提？ 江燕这才放开的。 你还生气吗？ 气什么？ 我没告诉你。 我没那么小气。 可你的表情不是这么告诉我的。 池瑶瞪过去， 那你还问我做什么？ 江燕摸摸鼻子，跟着他走进屋里。池瑶倒了杯水，不轻不重地放在酒柜边的吧台上。江燕很有眼力见地拿过来一饮而尽。池瑶看着他喝完， 喝完了就走吧。 江燕愣住，自说自话般， 我没有其他瞒你的了。 说了要一起在季瑞那边过夜，可池瑶一个人回了酒店，他怎么可能不跟过来？既然现在已经见到人， 那他就更不可能走了。池瑶眯起眼看的。 我之前说你心眼多，还真是没有冤枉你。 我不是故意的。 池瑶扶着沙发坐下，语气淡淡。 是不是故意的都不重要了。 又不是什么天大的错事，他气不顺也就在那一瞬间而已，总不能因为江燕早就喜欢他而真的跟他闹。再说江燕也是因为他不想提才选择隐瞒，他现在的心情最多只是因为不愿对外说的事儿，原来早就不是秘密而郁闷，那滋味本就不太好受，尴尬的情绪远比感动要多。江燕在他旁边坐下。 我今天陪你住酒店。 你不回去了？小姨那边没问题吗？ 我说了临时有事。 池瑶闻言摆摆手回了床上，背对着他盖上被子。感觉到他还在看着自己，池瑶才闷声开口。 去洗澡。 江燕一喜，赶紧去了浴室冲凉澡。爬上床的时候，他有意示好，试探地扶上了池瑶的肩。池瑶没动，仍闭着眼。 焦虑症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。 我知道。 我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过不去自己那关，没法开那个口。你可能认为情侣之间应该坦诚相待，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包括你。你那么早就喜欢我，而我却毫不知情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能保证以后都不会有事瞒着你，但我会尽可能的让你知道。时间问题，早晚而已。 我知道。 池瑶转身。 你知道什么了就一直说知道？ 你喜欢我。 池瑶干脆面对他睡觉，继续说。 今天和你妈谈话，我听得出他很在意你的感受，但我不确定如果他知道我过去有精神病史，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和我说说笑笑。 我只选我喜欢的，他最清楚。 哪怕我有精神病？ 哪怕你有精神病。 池瑶嘴角浅浅地弯了一下。 你到底是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址的？ 巧合。你们医院开办网上心理咨询通道那会儿，广告打到学校里来了。我们当时有心理课， APP 是老师让我们下载的。看到你名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，看到照片才确定是你。 你没找我问问题吧？ 有。 哪个？ 事实上，咨询问题的人很多，就算江燕说了，池瑶也不可能对得上号。 我问过你对姐弟恋的看法。 果不其然，池瑶对此全无印象，他很挫败。 为什么我总是没印象？ 每次都是江燕在说，明明他也是当事人，却对他说的一点印象都没有。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单方面的看着你。 池瑶心一动，江燕默默把房间的灯光调到最暗，轻拥住他。 但我没有刻意打听过你的住址，这真的是巧合。打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想过要打扰你的生活，最多只会去那个 APP 匿名问你问题。不过你也不是每次都回。从学校搬出来，确实是因为不方便，还有就是睡眠不好。能搬到你对面是我没想到的。头几个晚上，我还总有种自己是在做梦的错觉。 所以你在确认不是错觉后，你就开始行动了，对不对？ 说着，池瑶又摇摇头。 不对，你那时候根本不敢跟我说话，我们可是当了好久的陌生邻居。 我换鞋了。 什么？ 每次见你，我都换了新鞋。 他慢慢地将嘴唇贴上池瑶的耳朵，声线极低。 因为我知道你会看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